攻读马尔谷福音第六章。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了他来。到了安息日，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。众人听了，就惊讶说，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？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？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，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？他的姐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？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、本族和本家外，是没有不受尊敬的。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，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附手，治好了他们。他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，遂周游四周各村施教去了。耶稣叫来十二门徒，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，嘱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，什么也不要带，不要带食物，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，却要穿鞋，不要穿两件内衣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无论在哪里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从那里离去。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或不听从你们，你们就从那里出去，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，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。他们就出去宣讲，使人悔改，并驱逐了许多魔鬼，且给许多病人附油，治好了他们。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，黑洛德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，希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。但也有人说，他是俄里亚。更有人说，他是先知，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。黑洛德听了，却说，是我所斩首的若翰复活了。原来这个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，因为他娶了她为妻，曾遣人逮捕了若翰，把他压在监里。因为若翰曾给黑洛德说，你不可占有你兄弟的妻子，黑洛迪亚便怀恨他，愿意杀害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，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，曾保全了他。几时听他讲道，就甚觉困惑，但仍乐意听他。好机会的日子到了，当黑洛德在自己的生日上，为自己的重要官员、军官和加里利亚的显要设了宴席的时候，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便进来跳舞，获得了黑洛德和同席人的欢心。王便对女孩子说，你要什么向我求吧，我必赐给你。又对他发誓说，无论你求我什么，就是我王国的一半，我也必定给你。他便出去问他的母亲说，我该求什么？他母亲答说，洗着若翰的头。他便立刻进去到王面前要求说，我要你立刻把洗着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遂十分忧郁，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，不愿对他食言。王遂即差遣卫兵，吩咐把若翰的头递来。卫兵便去，在监里斩了若翰的头，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，交给了那女孩子。 那女孩子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若翰的门徒听说了，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，把他安葬在坟墓里。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，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。耶稣向他们说，你们来，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，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。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。人看见他们走了，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，便从各城徒步一起往那里奔走，且在他们已先到了。耶稣一下船，看见一大伙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遂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，这地方是荒野，且时间已经很晚了，请你遣散他们，好叫他们往四周田舍村庄去，各自买东西吃。耶稣却回答说，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。门徒向他说，我们去买200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？去看看。他们一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于是耶稣吩咐他们，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，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，或100人，或50人。耶稣拿起那5个饼和那2条鱼来，举目向天，祝福了，把饼掰开，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，把2条鱼也分给众人。众人吃了，也都饱了，人就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12筐，还有余的碎块。吃饼的男人就有5000。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们上船，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。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。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，便往山上祈祷去了。到了夜晚，船已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陆地上。他看见门徒艰苦地在摇橹，他们正遇着逆风。约夜间4更时分，耶稣步行海面，朝着他们走来，有意越过他们。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，以为是个妖怪，就都惊叫起来，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，遂都惊慌不已。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，向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遂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停了。他们心中越发惊奇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关于增饼的事，他们的心还是迟钝。他们渡到了陆地，来到格乃撒勒，就靠了岸。他们刚一下船，人立刻认出他来，便跑遍那全地域，开始用床把有病的人抬到听说耶稣所在的地方去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庄，或城市，或乡间，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，求耶稣容许他们至少摸摸他的衣边儿。凡摸到他的，就都痊愈了。